2月1日，名嘴大咖齐聚京城闹新春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。 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9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炼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贞观17年4月初7，李世民诏令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，随后大赦天下，庆祝新太子得令。这场长达7年的争储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，李承乾输了，李泰也没赢，倒是年仅15岁的晋王李治爆了一个大大的冷门，抢了半天，两个20多岁的青年输给了15岁的毛头少年。不是青年不出色，不是少年太出色，一切都是李世民的一手导演。说到底，李导演只有一个原则，别威胁到皇权，别抢戏。很遗憾，李承乾你威胁到了皇权，很遗憾，李泰你抢戏了，而且将来也会威胁皇权。恭喜你李治，你年轻，不威胁皇权，也不抢戏，乖。如此一来，一母同胞的三兄弟有了各自不同的人生结局。李治继承大统，成为了历史上的唐高宗，元太子李承乾被废黜，放逐黔州，李泰免去了雍州牧、相州都督、左武侯大将军等职，降爵改封东莱郡王，后改封顺阳王，放逐均州。从此长安成为了李治一个人的城市，而李承乾、李泰这两个生于斯长于斯的皇子，在有生之年与长安再无交集。贞观18年，李承乾逝世于黔州，时年26岁，以国公之礼于当地安葬，数十年后迁回皇陵安葬，活着没有能够回到长安，死后终于得偿所愿。唐高宗永徽3年，李泰逝世于均州，时年35岁，就地安葬。到了1973年，当地砖瓦厂清理出2座唐墓，一座是李泰墓，一座是李泰长子李新墓。这位心比天高的皇子最终没有能够回到长安，安葬于皇陵之内，只能孤零零地长眠于自己的流放之地。金枝玉叶，一母同胞，一人升天，2人入地，人生际遇，一声叹息。 有句老话叫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咱们大家都知道，但凡这个长毛的动物，这毛都是长在皮上的，皮都没有了，这毛可往哪儿长呢？当太子李承乾被打上了谋反的烙印，他的东宫团队就注定了树倒猢狲散的结局。汉王李元昌没有等来际遇的改变，却等来了家中自尽的结局。李世民还算是法外开恩，除了李元昌一人之外，娘亲妻子儿女一律赦免。左屯卫中郎将李安衍、扬州州长赵杰、驸马杜和，你们的宝押错了，所以你们的头衔过期了，跟过去说声再见吧，然后接受一刀断头的结局。太子左庶子张玄素、太子右庶子赵弘志、灵狐得分没有尽到劝谏责任，一律废为庶人。一连串都是倒霉的名单，不过在倒霉名单之外还有两个幸运名单：太子詹事于志宁、告密有功的何干成基。太子詹事于志宁数次劝谏，虽没有能够阻止太子悲剧的发生，但已经竭尽全力，因此没有处罚，只有加冕。几天后与马周一起出任了太子左庶子，因为李承乾太子走了，李治太子又来了。何干成基告密有功，擢升为右川府折冲都尉，封平吉县公。踩着前太子的身体上位，你的仕途也已经到头了。侯君集没有出现在上面的名单当中，并不是躲过了处罚，而是我们特意把他抽了出来，重点说说这个离名将只有半步之遥的准名将。做事追求极致，做人心胸狭窄，性格决定命运。侯君集的偏激性格决定了他悲剧的命运。做事追求极致，在远征吐谷浑灭国高昌时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，为别人不能为之事，战别人不能战之战。凭借追求极致的精神，他成功了，先灭吐谷浑，再灭高昌国，在军事上他已经做到了极致。战争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但并不是全部。战场上呼风唤雨的侯君集，到了生活之中却不是那样的随意从容。侯君集的性格可以让他在战场上无往不胜，然而这样的性格让他在现实生活中是屡屡碰壁，失意不已。性格决定了李靖可以出将入相，性格也同样决定了侯君集可以出将但不能入相。正是入相后的不如意，最终酿成了侯君集的人生悲剧。其实在侯君集入相之后，已经先后有四个人说过侯君集可能谋反，前三个人的说法都被李世民一笑而过，最后一个人的举报让李世民痛下决心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最先说侯君集会谋反的是一个名将，千古名将，这个人就是李靖。李靖说侯君集会谋反，其实是被侯君集逼的，因为是侯君集先向李世民报告说李靖将反矣。李世民闻言死死地盯着侯君集说道：证据呢？侯君集回答说：李靖只教给我一些粗略的兵法，精华的他一点不教。由此可以判断，这李靖他留一手那不是有反心吗？后来李世民向李靖求证，被逼到墙角的李靖说了这样一番话：哎，这是侯君集想造反，现在天下太平了，我教他的足够他平定四方小国了，而他非要想进我的真传，那不是想造反，他是想干嘛呀？两位名将，一位要穷尽兵法精华，一位却只是点到为止，在天下大治的背景下，谁高谁低一目了然。 跟李靖比，侯君集差了不止一个身位。第二个说侯君集会谋反的也是一位名将，李世民的堂兄江夏王李道宗。李道宗曾经在一次闲谈中提醒李世民说道，侯君集野心很大，觉得自己立了不少的功劳，不想安居房玄龄与李靖之下，虽被任命做吏部尚书，但他还是不满意，我看呀他还得造反。对于这一次提醒，李世民也只是一笑了之，回答说，君集才气，亦何失不可，朕岂惜重位，但次第未至耳，岂可易度，妄生猜二言。这一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，侯君集这个人那是大大的有才华，让他干什么不行啊？我不是不愿意把他放到重要的位置，是因为现在没有位置，还没排到他这儿呢。皇兄您怎么能胡思乱想，愣说人家有二心呢？没有这个事。在李世民看来，侯君集的才能足以升任朝中的任何一个位置，现在只把他放在吏部尚书的位置上，那是因为论资排辈还没轮到他呢。在他的前面毕竟还有长孙无忌、房玄龄这些人。李世民认为侯君集不会因为位置的问题心生二意，所以李道宗的猜测是多虑了。实际上李世民还真高估了侯君集的心胸，这个做事追求极致的人不是不在乎位置，而是恰恰很在乎位置，而且对现有的位置他是很不满意。吏部尚书在别人看来那是高位，在他侯君集看来则是屈辱。更关键的是，灭国高昌之后的牢狱之灾让侯君集一辈子都心绪难平。人有智商和情商之分，或许侯君集就属于智商很高情商很低的人，经得起风浪却受不起委屈。如果时空可以穿越，倒可以用20世纪一位伟人的诗来宽慰一下愤愤不平的侯君集。这首诗是这么说的，牢骚太盛防肠断，风物长宜放眼量。这句诗出自毛泽东之手。第三个说侯君集谋反的人也是一位名将，凌烟阁上有画像的张亮。贞观17年，时任太子詹事的张亮因故被贬出长安，出任洛州都督。侯君集前往送行，在送行宴上，侯君集挑起了话头，哎呀，我说老张啊，这是谁在这儿排挤你呀？张亮没好气儿地回答，哼，除了你还有谁呀？侯君集瞪大了眼睛，嘿，我平叛一国归来，谁想到皇帝竟然大发雷霆，怒气连一个屋子都装不下，我都这样了我还能排挤你？说到自己的遭遇，侯君集有点搂不住了，卷起袖子接着说，我太郁闷了，郁闷的都不想活了。哎，我说老张，你反不反？你要反我就跟着你一起反。嘿嘿，这酒啊真不是一个好东西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侯君集一定是喝大了，神经短路，大脑已经管不住嘴了。此时的侯君集把张亮当作是朋友，然而张亮却没把他侯君集当朋友。没过多久，侯君集的酒话就被张亮原封不动地告密给了李世民。这一次李世民依然没有相信。李世民对张亮说，嗨，你跟侯君集都是功臣，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第三个人在场，如果就此逮捕侯君集，那侯君集肯定不服，他也不会认账，僵持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我看呀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，不要再说了。李世民一直按下不表，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相信侯君集，只是因为侯君集反行畏惧，所以呢，他对侯君集一直是观察使用而已。然而事不过三，更不会过四，等到李承乾事败，第四个检举侯君集谋反的人来了。这个人叫贺兰楚石，身份是东宫牵牛。那前边咱们也说到了，这贺兰楚石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，那就是侯君集的女婿。前三次举报蜻蜓点水，这一次举报可以称得上是釜底抽薪，要了亲命了。侯君集还想硬扛， 却架不住贺兰女婿的当面对质。贺兰处时不仅将当初的阴谋和盘托出，更是拿出了侯君集与李承乾的来往信件，人证物证一应俱全。从未在战场上低头的侯君集这次低了头，彻底的认栽。这一次审判由李世民亲自来进行，为的是不让侯君集受到刀笔小吏的刁难，也算是给了侯君集最后的面子。然而谋反大罪，罪无可赦，即便李世民有心，群臣也不会答应。临别之际，李世民流泪了，眼泪有作秀的成分，也有发自肺腑的痛心。毕竟侯君集从他亲王时代就开始追随，至今已经20余年，这20余年来战功不断，有口皆碑，只可惜沾上了这十恶不赦的谋反大罪。李世民最终对侯君集说了一句话：与公长绝矣。说完，李世民转身离去，侯君集扑倒在地。临行之前，侯君集提出了最后的一个要求，他对着监刑官凄然地说道：哎，没想到我的下场是这个样子，可是我也曾为陛下立下大功，还请皇上开恩，给我留下一个儿子来祭祀我吧。李世民准奏，诏令赦免了侯君集妻子以及子女。然死罪已免，活罪难恕，侯君集妻儿被逐出长安，流放岭南。自此侯君集一脉再无所踪，淹没于历史的云烟之中。据《隋唐佳话》记载，在侯君集身后，李世民没收了他的家产，收获颇丰。这次抄家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，就是在侯君集的家里发现了两位美女。美女不稀奇，稀奇的是两位美女从一出生就只吃人乳，不吃其他的任何食物。曾经辉煌也好，曾经落寞也罢，贞观17年4月初6，一切的辉煌和落寞都打上了句号，从此世间再无侯君集。身前荣光，身后寂寞，千古功过任由世人评说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代的李贺著有一首七言诗，名叫《画像凌烟阁》。诗中写道：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50州，请君暂上凌烟阁，若各书生万户侯。李贺是唐朝的鬼才诗人，出自李唐宗室，祖上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郑王李亮。不过到了李贺这儿已经是家族衰落，他本一生不得志，郁郁寡欢，只活了27岁就与世长辞，真是可惜可叹。在李贺诗中提到的凌烟阁便是李世民的杰作。贞观17年2月28，李世民将24名开国功臣的肖像画在了凌烟阁上，此举堪比东汉的云台32将，都是以挂肖像的方式给予开国功臣精神奖励。凌烟阁建在长安城内三清殿的旁边，阁中又隔为3层，最内一层所画的均是功高宰府的大臣，中间一层所画的都是功高王侯的大臣，最后一层所画的则为其他功臣。这24位功臣的画像都是北面而立，以示为臣之礼。略有遗憾的是，到了贞观17年2月28，24名开国功臣当中已经有12人作古，因此上这凌烟阁画像一半是生前荣耀，一半是身后荣光。这24位功臣都包括了哪些人呢？咱们一一给您说来。第一位是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，第二位司空扬州都督河间元王李孝恭（括号已故），第三位来国成功杜如晦（已故）， 第四位，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师郑国文贞公魏征已故。第五位，司空梁国公房玄龄。第六位，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。第七位，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敬德。第八位，特进魏国公李靖。第九位，特进宋国公萧宇。第十位，辅国大将军扬州都督包中壮公段志玄已故。第十一位，辅国大将军魁国公刘弘基。第十二位，尚书左仆射蒋中公屈突通已故。第十三位，陕东道行台右仆射云杰公殷开山已故。第十四位，荆州都督乔襄公柴绍已故。第十五位，荆州都督披襄公长孙顺德已故。第十六位，洛州都督云国公张亮。第十七位，光禄大夫吏部尚书陆国公侯君集。第十八位，左骁卫大将军延襄公张公瑾已故。第十九位，左领军大将军卢国公程之杰，也就是程咬金。第二十位，礼部尚书永兴文义公于世南已故。第二十一位，户部尚书于襄公刘正惠已故。第二十二位，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吕国公唐俭。第二十三位，光禄大夫兵部尚书英国公李世基。第二十四位，徐州都督胡国公秦叔宝已故。身前荣耀，身后荣光，小小的凌烟阁浓缩了24名功臣的一生。就24名功臣而言，最具悲剧意义的就是侯君集。24名功臣，12名已经身故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亲身体会画像凌烟阁的荣耀。如果他们地下有知，只能在九泉之下感叹身后的荣光。而侯君集不一样，他健在，他看到了，他体会到了，然而他的体会又是那么短暂。从2月28画像凌烟阁到4月初6侯君集伏诛，期间只有短短的30几天。这30几天中，侯君集先是开国功臣，后是谋反逆贼，角色切换之迅速，让人只能感叹历史这个导演太无情，才登巅峰就入谷底，之间连一个转换都没有。然而侯君集又是幸运的，李世民没有因事废人，在侯君集身后，他依然以24功臣之一的身份享受凌烟阁画像的待遇。如果侯君集地下有知，这一次他应该平衡了，九九归一，尘埃落定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贞观十八年，李世民远征高句丽，高句丽与大唐有着什么渊源？李世民又为什么要御驾亲征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长书天地》。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飞移时光。